叶修喊道：“不能一次成功，那么第二次也要尽快的跟上。”离恨剑出手，上前一记倒斩，被砍中的丧尸贝利在空中翻滚着撞墙弹回，完美发挥。有过豹子入侵的失误，刘浩这一下却没有故意使坏，因为他清楚这已经不会是一个完美记录了。 苏沐橙的丰收烟幕跳起，手炮的炮管挥出，用的是枪炮师的浮空技能“拔击”。丧尸贝利更高了一截。唐柔的寒烟柔此时也从方才的接应位置赶到，跳起半空一个天机，毛尖刚刚好垫了丧尸贝利一下。这一下没能让丧尸贝利继续上升，却是让他在空中有了一个停滞。 刚刚失误过的豹子入侵已经高高跃起，接着寒烟柔的一个攻击，一个勾拳挥上，丧尸贝利再度上升，却是已经到了一个普通跳时完全不可能触及的高度。一道人影却是一闪，已经高过了本已是最高点的豹子入侵。君莫笑，跳起蹬踏石壁，折身再跳。 这样的操作却是可以让角色跳起的高度更上一层。先前的四人都没有再失手，成败已经全在叶修一人身上。君莫笑战矛稳稳地出，戳中丧尸贝利后，一道完美的圆弧划出，刚刚好把丧尸贝利砸进了石壁半空的坑中。 成了！ 豹子入侵激动地大叫。 继续，后面不要大意。叶修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从空中落下，一行人继续副本接下来的三分之一。刘浩此时心中顿时有一些后悔，这个程度虽然不是完美，但是距离完美却也相差不远了。多出来的只是包子入侵那个失误的时间，多有多少？ 3秒还是4秒？可他们的队伍能一次成功吗？先前刘浩对此一直是毫不怀疑的，毕竟他们可是真正的职业队。可是眼下发现差距可能就只在这3、4秒时，突然心里又有一些紧张。不完美，哪里只是差3、4秒呢？整个副本我都会保存实力，如果全力发挥。 至少可以多强到15秒的时间，再加上职业队更完美流畅的发挥，记录整体应该可以提升30秒。哦，忘了，还有乘务。这一次的队伍还将有2把乘务可供使用，输出方面也要大过只有一个君莫笑拥有的银尾队伍。刘浩细细盘算了一下己方这边全方位的优势后，终于还是放下心来。 放弃了在后三分之一故意失误破坏一下记录的打算。埋骨之地最终 BOSS 终于倒下，副本后三分之一的发挥堪称完美。系统公告与此同时也已经放出，恭喜蓝溪哥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 BOSS 入侵、寒烟柔、离恨剑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 成绩17分22秒17，世界是茫然的，各大工会是震惊的。17分22秒17，荣耀老手们念叨着这个记录成绩，眉峰也差不了多少了，又是10大区的总纪录。第10区开放以后。 这些毅力多年的记录就好像是纸糊的一样，好在新区多是新人不太懂，要是放了老区，难免又要有蜚言蜚语，质疑这又是哪路大神下到人间了。不过，就算是在第10区，迟早也会引起争议。现在只是因为刚开始，其他区的人还没太留意到。再说这毕竟是低级本，受到的关注有限。 不过要争议的内容却也没有错。 这的确是大人下到人间来了。牛，太牛了，这记录不信谁还能破。蓝河第一时间发来消息，哼，那倒未必啊。靠，这记录谁还又能破掉？我把键盘吃了。话说的太满了，咱又不是不懂，这记录太强了。哎，你怎么打的？录像了没有？没有，强，太强了。 蓝河只是称赞，其实到底怎么打的，他也并不怎么关心。有记录就好。区区埋骨之地，连蓝河都不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研究这个上。工会也不荒退吧？你考虑考虑我昨天的建议。蓝河忙又发来几句。前次，君莫笑刷完记录就退会，快得他都没来得及说什么。 叶修应道：“你哪儿呢？东西给你。” 报了坐标，蓝河赶到，吸血光剑本来就是拿在手中的，直接取下来，加上八个骨锥交易给了君莫笑。“大家辛苦了啊！”蓝河还对君莫笑的队伍里同志表示了亲切的慰问。“还继续吗？” 唐柔问叶修：“刚刚因为包子入侵的事物，记录在唐柔眼里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让他很是介怀。”练练级吧，记录还没到极致啊。差不多了。叶修好像挺不以为然。刘浩在一旁窃笑：“这姑娘还想到极致，有老子在休想。什么是极致啊？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了。”随后三次副本，大家都只是当练级一样刷刷。二号 BOSS 丧尸贝利当然更不会那样打法。BOSS 那是经验，是装备，练级队怎么舍得卡着不打？三趟副本刷完，离恨剑先行告辞。刘浩早已经懒得在这儿耗费时间了。 他倒是挺有冲动，现在就自曝身份的，但终究是忍住，而且装模作样的把三趟副本刷完。隐忍，刘浩一直觉得自己挺隐忍的。下线后赶紧休息，第二天大早找陈夜辉拿到了账号后，立刻纠集起了人马。 王泽和方峰然两个目前是俱乐部的替补，年纪轻轻；张嘉兴和申健两个却是俱乐部的当打主打，平时和刘浩走得极近。刘浩早已经和四人都打过招呼，而且跟着叶秋练习的这几天，他这边也找四人一起试过，自觉问题不大，所以才会如此自信。 此时才用陈夜辉这边的合适账号，那是怕练习过程中一不小心就把记录给破了。他们毕竟是职业级的，领悟力比唐柔和包子入侵不知要强多少。刘浩说了一遍后，大家已经意识上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像唐柔和包子入侵，需要叶修从旁不住的去提点。 之后的磨合自然也是极快。如今拿到账号，刘浩觉得4次内必然可以搞定。现在刷呀？四人都来到了训练室，知道了目的。嗯，晚上还有比赛呢。申健说：“什么比赛啊？”刘浩问。四人大惊。 刘浩这副队长竟然连比赛日程都搞忘了吗？今晚对蓝雨啊？是吗？刘浩看了看赛程，果然是今天。自己这些天竟在新区忙活着游戏了，竟然连这正事都搞忘了。最近几天也少有好好练习，数一数，竟然是和那个包子入侵竞技场打的最多。靠！ 想到这个家伙，刘浩就觉得一阵晦气。“嗯， 那还是等晚上比赛之后再来吧。 刘浩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正事放在了前面。 这个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上确实不妥。虽然刘浩很有自信，却也知道要刷掉眼下的那个记录也并不是那么轻松，高度的集中力是必须的。 晚上吧。 几人看刘浩做了这决定，也是松了口气。张嘉欣和申健晚上还要首发打比赛，自不必说，就是王泽和方风然两个，虽然晚上基本是不用出场，但在比赛当日还跑去玩网游，也不大说得过去，被俱乐部知道肯定会被批评。 啊，玩什么地图啊？ 五人一起离开时，刘浩突地问了一句。张嘉兴险些栽倒，连忙扶了一下桌子。这副队长竟然连晚上会用什么图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恍惚成了什么样了呀？ 当晚荣耀联赛第21轮开打，嘉士战队坐镇主场迎接蓝宇战队，星星网吧照旧成了比赛夜，生意爆满。 这蓝宇战队可不比上一轮的301度，蓝宇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二位，进季后赛基本不存在悬念，是夺冠热门队伍之一。相比倒数第二的嘉士，根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嘉士洗牌试图重新崛起，第二轮就遇如此强劲对手，被视为一大挑战。 陈果又是坐据了他多年不变的老位置，叶修依旧是倚到门边抽烟，就连唐柔如今从事荣耀事业，都特意跑来观看象征着荣耀最高水准的职业比赛了。 比赛依旧是单人、组队擂台、团队赛三部曲，嘉士此轮主场作战，凭借地图之力先声夺人，三场单人赛赢了两场，星星网吧里一片雀跃。随后的组队擂台，蓝宇却不像301会那么顾忌孙翔和一叶知秋。蓝宇的当家选手黄少天技术不输孙翔，论经验还要在孙翔之上，而他的账号剑圣夜雨生凡也是足以和斗神一叶知秋比肩的角色。最终这一轮擂台双方都是当家选手排第三位压阵， 嘉士凭借地图优势又是打了个不错的开局，一直处于领先。但是蓝宇的黄少天出场后形势逆转，剑劈了嘉士的二号选手后，以五分之四的生命迎战孙翔和一叶知秋，最终却还是获得了胜利。组队摆台战，蓝宇取得二分，星星网吧里一片默哀声。 这场擂台赛双方发挥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终还是黄少天技高一筹，把握住了所有可以把握的机会。 转播中的主持和嘉宾对着擂台赛的精彩回放点评着。最后是组团战，嘉士又是开局占据主动，形势一片大好，网吧观众都跟着雀跃起来。 哎呀，一个失误，这失误很严重啊。 主持人忽然叫道。 这个刘浩今天状态很差呀。 解说嘉宾说着。 他在第一场个人赛里也输掉了。 主持人说。 但刚刚这个失误更不应该，刘浩今天完全不在状态。 话没说完又失误了，哎呀，这个操作 主持人显然有些无语，找不到合适的来形容。 作为职业选手，这个操作有很业余了。 形势被逆转了， 这样的漏洞黄少天怎么可能错过？ 好，幻影无形剑，漂亮，这个幻影无形剑时机抓得太好了。 哎呀，孙翔现在势头不错，不过比起黄少天还是缺一份老辣呀。 不过我们还可以期待他的成长，这场比赛恰是有些可惜啊。 现在看来，除非蓝宇这边出现刘浩那样接连的重大失误。 主持人又无语了，显然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性。 好，比赛最终是蓝宇获胜。 终于，主持人宣布了结局。 哎，可惜了，可惜了。 嘉宾犹自为家事叹息着。星星网吧里一片沉寂，片刻后终于响起了骂娘的声音。这一刻，在星星网吧中，刘浩同志是荣耀无可匹敌的第一人，受到的待遇不凡，全家老少都受到了荣耀迷们的关心和问候。如此因失误输掉的一场憋屈比赛，足以让绝大部分狂热粉丝失去理智，有人已经出门捡砖头，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家事俱乐部抗议了。 靠，这个傻货！ 连陈果也在不住地鄙视着。此时此刻没人待见刘浩，就是他最忠实的粉丝都不好意思辩解，实在是失误的离谱。叶修依旧已在门口吞云吐雾，一声不响地看着看客们骂骂咧咧地离去。不少人真跑到对面家事俱乐部门口鬼叫抗议去了。家事俱乐部比赛结束后的众选手默默待在休息室里，没有人说话。孙翔脸色铁青，狠瞪了刘浩几眼后摔门而出。其他选手大眼瞪小眼，偷偷观察着刘浩的神情。刘浩脸也是惨白的，他当然很清楚自己失误的严重，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这些天实在是注意力太不集中了，在那个20多级的狂剑士身上花费了太多的心神，以至于比赛临近都没有去及时调整状态，搞得最后是拿着和包子入侵竞技以及刷埋骨之地副本的状态去打的职业比赛，能好才是见鬼了。 刘队，那什么副本还刷吗？ 申健也准备离开了，只是走过刘浩身边时凑上去轻声问了一句。 刷！ 刘浩语气又狠又坚决，这要再不刷，自己胸口这口闷气更没法出了。星星网吧这边的客人大部分离开了，这次不比上次，虽然最后只拿了3分，但组队擂台赛的1-3让大家很兴奋，很有希望。这次是眼睁睁地看着有可能到手的胜利毁在不该有的失误上，大部分人都没什么心情玩什么游戏，纷纷离去。网吧一下清静了许多，陈果指挥着工作人员收拾打扫，也是一脸阴郁。唐柔是没什么感情倾向的，谁输谁赢都没感觉，只是看陈果很不高兴，一直都在那儿陪着哄着。俩美女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等网吧收拾完了，陈果心情也好转了，对又要通宵的二人组表示了一下关心后就回屋睡觉去了。 还有什么时候有记录可破啊？ 唐柔问叶修。对唐柔来说，刷这种记录却是让他最有兴趣的事儿了，他喜欢这种挑战。 今晚吧。 今晚什么副本？ 埋骨之地啊。 埋骨之地那副本你不是说已经差不多了吗？ 昨天是差不多了，今天谁又知道呢？